神呀嘛接财神，招财进宝接财神， 招财进宝接财神。 打起那个鼓儿咚咚响啊， 咚咚咚响，咚咚咚响。 敲起那个锣呀响叮当， 咚咚咚响，咚咚咚响。 恭喜呀恭喜呀，年头迎接发财路呀。 来四季福呀， 哎呦咦呦喂， 财神到， 哎呦咦呦喂， 财神到， 大家迎接财神到。 财神爷你真好，大年初一就分红包，你一个我一个，每一个人都少不了。 新年来喽， 新年来喽， 招财进宝， 财神来到，财神到啊，财神到，招财进宝。 接财神，招财进宝接财神， 招财进宝接财神。 打起那个鼓儿咚咚响啊， 咚咚咚响，咚咚咚响。 敲起那个锣呀响叮当， 咚咚咚响，咚咚咚响。 恭喜呀恭喜呀，年头迎接发财路呀。 飞来四季福呀， 哎呦咦呦喂， 财神到， 哎呦咦呦喂， 财神到， 大家迎接财神到。 打起那个鼓儿咚咚响啊， 起那个锣呀响叮当， 咚咚咚响，咚咚咚响。 恭喜呀恭喜呀，年头迎接发财路呀。 恭喜呀恭喜呀，薪水飞来四季福呀。 金宝财神到，招财金宝财神到。